第二十集，我换位思考。25岁的我，装的什么大文豪，用了19年的小学生字体，说气就气，真的太不念旧了。季行辰将那份被我签过字的文件用碎纸机报废掉，让乔秘书重新打一份出来，把我压在办公桌前练签字。季行辰期间回了一趟他自己的公司，在小一节课后的时间后，又来这边检查我的练习结果。他进来前没有敲门，以他对我的现有印象啊，看到我真的在练字，还表现出了一点意外。然而在看到纸上那几个笔画散架的签名与土泡泡的王八涂鸦时，脸色又阴沉了下去。季行辰用一个大大的叉号杀死了我的王八。季行辰好凶狠一男人。我把纸要了回来，在王八的嘴角画了一滩血迹。季行辰以看待赝品的眼神问道， 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吗？ 我当然可以。受到质疑的我为了证明自己，将王八翻页认真地练了起来。我还是有几分成为自己的天分的，也可能是这具身体带着一点肢体记忆，我从照葫芦画瓢到渐入佳境，最后模仿出了能交差的样子。我等着季行辰夸我，季行辰仿佛这才是我的正常水平一般，在签好的文件上盖章通过，没有什么其他反应。我支棱起来的狗尾巴又懒洋洋地垂了下去。乔秘书听从季行辰的安排，用邮箱发来了一份公司中高层人员的电子版的花名册。季行辰将资料下载到电脑里，在需要演出的员工姓名后编化知识点，添加备注。因为同看电脑，我跟他的椅子一起挤在了电脑前，距离也有些近，隐约能闻到季行辰身上那股松木冬芽般清幽的冷香。先前我以为是喷的香水，昨晚洗澡时才在浴缸的置物架上发现是泡澡用的香薰精油，功效上舒缓安神，季行辰也会在身体上涂上些许，被体温晕开的气味又从他的身体余留在了床侧，使用时比香水更有私密性，无端引人遐想。我的潜意识似乎很喜欢这味道，并无意识地追逐着这股味道。今早我是在季行辰睡过的那侧醒来的，我剥了一颗从前来的酒吧里顺来的糖放进嘴里，感官里只剩薄荷的心田，总觉得这股冷香不健康，闻多了有点上头。季行辰没有注意到我的内心戏，专注地给这些人备注着：长期外派，善交际，酒量好，主要负责酒局上的应酬，提交照片美颜过度，真人年龄加10岁，胖若两人，最近染了黄色头发，秃了。这些备注啊，更像是在背后吐槽这些人的小坏话。季行辰的表情却挺严肃，鼻梁上戴着一副护目用的无镜框眼镜，锐气的精英气质直接拉满。他推了下眼镜，纤长的睫毛抵到了镜片上，快速地眨了两下眼，手指在键盘上悬空，在秃了这一条上顿了顿，似乎觉得不太礼貌，又退格删掉，严谨地打上谢顶。我也不知道被他哪个小动作给戳到了笑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指着一张面貌儒雅的男青年问道，那他呢？我是个颜控，对于美好的事物会多一份欣赏，不过之所以能注意到这个人，是因为这人的照片拍出了几分25岁的沈鱼的感觉。25岁的我应该没见过25岁的沈鱼吧？应该吧。 沈瑜既然暗自的关注过我，那25岁的我会暗自关注沈瑜吗？ 不熟悉，应该是你新招的人。 季行辰声音放轻了一分，落寞道： 你也不会事事都跟我说。 我虽然上学时不学无术，小说读物还是看过几本的。哎，不才在言情领域也稍有涉猎，当即脑补出了一出白月光加出轨加一心三用加替身文学的狗血感情纷争剧情。哎，25岁的我不值得呀。我突然有点可怜季星辰了，连是否被我爱着都是不定心的反问，却依然愿意等我回来。我留意到季星辰的手指上的伤，为找我的那只戒指而被花精刺破的伤口结痂，还泛着一层淤血的红。手指还疼吗？ 我没那么娇气。 我想了想，季行辰的心理承受能力确实挺强的。我迟来的换位思考了一下，如果是我遇到爱人突然变心这样的事儿，我应该会以怒火将彼此焚烧，给对方一个充满爱意与诅咒的祝福，然后将对方从我的脑子里彻底的挖出去，埋进坟坑，填实踩平。嗯，不过我连和沈瑜和平分手都没有解决明白，也想象不出这么高级的提醒。可能是脑补中的腥风血雨让我的表情看起来太阴郁，季行辰看着我也走神了。他起初是在走神，近距离看我吃糖时的样子，不知道联想到了什么，忽然放缓了呼吸，眼神一闪，莫名的脸红了。嘿，你脸红个泡泡茶壶啊，你不对劲儿。难道他知道我会用舌头给樱桃梗打结的隐藏技能？这个走向更像是他亲身试过我这个技能。我闭上了嘴，将在舌尖滚过的糖块两下咀嚼碎咽了下去，差点咬到了舌头。我怀疑季星辰在无证开车。 你记一下这些员工，明天你们公司要开管理层会议，我有事不能到场。 季星辰还算淡定地说完这些以后起身向外走去。 我下午再过来，中午你自己找地方吃饭吧。 你眼镜没摘？季星辰脊背一凛，背对着我将眼镜勾下鼻梁，头也不回地出去了。哼，被调戏了，我却并不觉得被冒犯到。毕竟季行辰或许比现在的我还要熟悉我的身体。